非常慢的就对那个高山的人我就告诉宝肯地图的哎呀我要非常慢的就上天啊你给对我的老板你路啊我就告诉他的水板看到我的天啊谢谢你干嘛了。